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本期的《健康来了》。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真正帮助您解决健康问题。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 中医讲学， 中医讲学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桂英，是一位讲学中医的老太太。我接触中医之后啊，我发现中医留下来的这些个宝贵的经验，经常呢会有一些重病大病，而且呢这个病程时间很长的慢性病，虽然不是100%的能解决，但是也可以治很多。那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的经验。 嗯， 说白了，这个就是中医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咱们中药的药材的炮制以及一副药熬制的过程，那是有很多的讲究的。你包括哪一味药材先下，哪一味药材它后下，什么药材它什么时辰下，以及呢每一味药材的时间，那都掌握的必须是十分的准确。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位朋友看到咱们一个熬药的炉里边正好在熬制针对心脏病的汤药，旁边呢还搁着一个土色的砂锅，然后呢我这位朋友啊，他就问，哎，这小锅它是干什么的？那熬药师傅呢，就告诉他，这里边煮的呢，是人参啊，势必呢，这要单独熬制。熬它的这个锅呢，它是一种黄岩石，用这个砂锅熬制出来的人参的参顶，它是开花的。你用其他什么锅熬？也不行， 嗯， 就这个黄岩石的砂锅能把人参的参顶给熬开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参呢，它是大补元阳的，它的阳气特别足。那么在《本草经》里边就提到了，人参花开顶，兼为上品。怎么能把这个人参兼到它顶上开花呢？ 嗯， 那这个方法呢就保留在咱们中医，那就是得用黄岩石。 哦， 借助黄岩石的特性，它就能把人参的阳气给发挥到最大。 并且呢，它还能平和人身的燥火之性。你吃了它，你不上火。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中医药文化的一个传承。老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呢，他留下的中药方、熬药的方法以及脉诊的方法等等一些医术，一直一丝不差地保留到现在。所以咱们中药的汤药为什么啊，去过的患者都说这个汤药喝了好，那就是源于他把中医的古法、中医的大智慧在这里呢保留下来了。也正是这一点一滴的讲究，那才会使这个中药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创造出惊人的能量。 嗯， 但是呢，在这个临床上，我也发现，咱们要战胜疾病，除了有正确的方法之外啊，还要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因素。 要有哪些因素呢？ 那要有哪些因素？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医案，也许呢会让大家伙儿有所感悟。 嗯，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医案呢，就收录在第七卷当中。那这位患者他叫王桂芝，当年48岁，就诊的时间呢是81年5月22号。这个患者在当地啊都知道，他被评为劳动模范。在那个年代，你能当上劳模，那可是非常光荣的事儿。 嗯， 整个大街上全是口号。那他们家呢也就两口人。 嗯， 这两口子结婚20来年就没有孩子。但是这对夫妻可以说是周围邻居口中的模范夫妻。他们在一起20来年没有红过脸。 哦， 没有拌过嘴。那么就是81年的5月22号这一天，你看啊，北方啊在这个月份进入五月了，那么这个天呢就开始变得热了。那么他们这两口子就是在5月22号这天上午呢在干活，中午啊这两口子就利用这个闲余的时间呢到自家的地铲草。两个人刚到了这个地里， 嗯， 王桂芝啊突然的全身抽搐，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哦，这怎么了？ 哎，他这个先生张文清一看不对头啊，背上他妻子就往外跑，找到队长，借了村里的拖拉机拉着就往医院去了。 嗯， 最后呢送医院还送的算是及时，王桂芝呢就捡下了一条命啊。但是他得的这个病啊可不是一个好病。 什么病啊？ 脑干出血 啊。哦， 当时呢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了。那么医院里就说了，要接受植物人这个事实。 嗯， 啊，就是人活着但他醒不过来。但是他这个先生张文清就说了，不管我妻子是啥样，我绝不会放弃。那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张文清呢他就承担起了照顾妻子王桂芝生活起居的责任。王桂芝这个人呢，他也不会吃，也不会说，也不会动了，就剩下喘气儿了，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排便的时候呢还经常的干燥。这张文清他不甘心呢，他从医院里回到家里，除了细心的照顾妻子啊，一年多没有任何的这个状况的改善， 嗯， 他也急呀。所以呢他来到中医，当时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徐大夫啊，我这儿呢是绝对我不会放弃他，因为他是我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妻子，而他为了我放弃了太多了，那我怎么能够放弃他呢？ 只要我妻子她有这么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陪着她，我就让她多活一天啊，哪怕是有这么一丝一线的希望，我都会给她治下去。 嗯， 当时呢，我看到张文清他这个信心，我心里呢就有数。那他的妻子虽然说不会说，不会吃，不会睁眼睛啊，什么都不会，只会喘口气儿，但他妻子的心里肯定他也多少有点数。那么他的妻子呢，如果说他先生不放弃，他妻子肯定也有救。 嗯， 当时他的丈夫张文清他就跟我讲，他说呀，我们两人呢这辈子在一起啊，其实是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年轻的时候王桂芝他是知青，不是当地人，那么认识了一个农村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呢就是他现在这个丈夫张文清。那怎么认识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农村的扫盲啊，有夜校。 嗯， 夜校呢老师是谁呢？就是知青。知青呢跟那儿讲课啊，教唱歌，教识字儿。结果呢这张文清啊这个人呢聪明，挺好学，没事儿呢就找王桂芝。结果这俩人呢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了。当年的时候自由恋爱搞对象，哎，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光明正大的去看电影，去遛马路。那当时那都是偷偷摸摸的。 嗯， 这知青要是被发现了搞对象，那一顶大帽子就扣得来了，就叫乱搞男女关系。 哦， 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经常用小纸条偷偷的传话，然后呢就约定啊，到什么地儿呢？到小树林里见面约会。不过大家伙可别想多了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啊，这俩人见面也就是说说话，谈谈理想，远远的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个开放。那么这个王桂芝他做了四年的知青之后有了回城的指标了，那么王桂芝的家里呢也给他介绍了对象，让他回家去成家，但是他死活就是不干。 嗯， 那你为什么不干呢？实在没办法了，后来呢就跟他的父母亲呢就摊牌了。这当然家里人是不同意了，一个城里女孩找一个农村小伙子能同意吗？ 嗯，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讲，要不呢就断绝父女关系，要不然呢你就回城里来结婚。那么王桂芝最后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过起了农民的日子，而且这一过就是二十来年。 嗯， 所以这两口子的感情那是相当的深了。我当年也是知青，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这个状态。可能因为我也是知青的缘故，我听了他俩的故事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随后呢我就对他说，这样吧，我跟你上你们家里，我去看看这个病人呢到底情况怎么样。 嗯， 然后呢我就跟着张文清啊去了他们家。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把随身带的这个钥匙给拿出来了。 为什么要拿钥匙啊？ 因为最简单的验证这个中风后遗症的人他还有没有救，就要靠这个反射动作来验证。 什么是反射动作呢？ 就是用这个钥匙从病人的脚底根迅速的经过脚底的涌泉穴往脚尖的方向滑一下。 嗯， 如果说我滑了一下，这个病人的脚有一点反应，有点动，哪怕是很微弱的反应，就说明这个病人还有治疗的机会。那如果说我这么一滑，这个病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那基本上这个病人就没有什么 治疗的希望了。所以呢，我去了他们家，我就把这个钥匙拿出来，哎，用一把钥匙的头跟那脚底心这么一划， 划过之后呢， 哎，我仔细的发现他这个脚微微的一动。 哦， 尽管这个不仔细啊，就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看不出来，但是凭经验，就是这个稍微的这么一点点的动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嗯， 我接下来就通过脉诊，我发现这个病人的他这个脉象浮软，显然是形盛气衰，肾元亏虚，肝湿滋荣，气虚失运，最后导致的中风偏瘫。那么我检查完了以后啊，这个张文清他就问我了，他说，徐大夫啊，我妻子她还能醒过来不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先用药，这第二个呢就得靠你了。他听我这么一说，他一愣，靠我？我说没错啊，你要是想让他更快的醒过来，有一个方法，就是唤醒他的记忆。张文清听明白之后，他就说，没问题，我跟我妻子恋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个爱好呢就是唱歌。我说那可以，但是你得坚持下去啊，你得天天的跟他唱。然后呢，我就在中医的老方的基础上辩证了生黄芪120克，当归30克，赤芍15克，川芎、桃仁、红花、地龙、白芥子、天南星、白附子、天麻、姜蚕、土圆、桂枝、炙甘草各10克，生龙母30克，鲜生姜10片，大枣10枚，胡桃4枚，组成了一个38味药的大方，每天一剂，一天两次。我们中医讲究按时辰给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辰，这个病人气血消长以及经络活跃的程度的不同，来给病人用药。 嗯， 这样呢就能加快药物吸收的程度。所以我就跟张文清说了啊，告诉他必须按照什么时辰来给他妻子吃这个药。那么还有，你要唤醒妻子，你就得按照我的建议，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药，喂完了药，就把他妻子搁在床上呢，你就在旁边给他唱歌。 嗯， 那么他就知道他妻子在那个知青那会儿啊，那会儿你们是不知道，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流行歌曲是吧？ 没错啊， 那会儿呢我们唱的都是老歌。 哦， 啊，最喜欢唱什么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且这首歌呢还是王桂枝在夜校教这些农民扫盲的时候教给张文清唱的。所以呢当时啊，张文清为了唤醒妻子，他就选择了这首歌。这转眼间呢过去半年多了，这张文清啊天天如此的坚持。有一天呢，他在给他妻子洗脚的时候，哎，他妻子的脚刚刚一沾水，他突然感觉到他妻子的脚抽搐了一下。 哦， 他原先呢是认为自己的错觉，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妻子没有任何的反应，也就是活人多了这么一口气儿。 嗯，所以他觉得这肯定是假的。 对，可能是幻觉错觉。然后他继续给妻子洗脚，洗完脚以后呢继续就在床边唱，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星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这张文清呢，他唱着唱着，他突然惊奇地看到他妻子的眼神主动地追随着他，而且他妻子的喉咙当中发出了啊啊的声音。 有意识了？ 有意识了。就这么一个昏迷了19个月的脑中风植物人的患者能够有了意识，那这个对张文清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满足啊。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张文清，病人的这种程度想要康复并不是一天两天他就能做到的，需要慢慢的中药调理，还要加上对病人悉心的照顾。张文清他就说，徐大夫你放心吧，对我妻子我就是累死都值。说真的，当时我在这个病人的家庭当中，我见到了什么是爱的力量。在这之后的日子里，这张文清他对妻子是没日没夜的照顾。 嗯， 刚才我也说了，咱们中医的药它讲究什么呢？按时辰吃。张文清呢，他就怕给弄错了，他就在墙上贴了一张表。 哦， 什么时间几点吃饭，几点做按摩，几点翻身，几点放尿，写得清清楚楚，亲自做了能活动的床，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他妻子呢尽可能的舒服。最终啊，一年之后，这王桂芝虽然他还走不了路，但是他已经能够吐出一言半语，而且他的身体也慢慢的有了知觉。 嗯， 不过呢，这个张文清啊，这个人真是好，他还是经常给他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且呢，他每一次都会听到他的妻子不停的笑。所以，通过这个医案，咱们大伙儿就要知道了，要想战胜疾病，除了正确的治疗方法，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坚持，那就是信念，那就是爱。 嗯， 其实呢，在临床上，很多脑中风后遗症的家属都问过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们问我说，徐主任，你就告诉我一句话，这个人还有救的必要吗？或者是这个人他还能好过来吗？那我通常的回答和建议也就只有六个字。 嗯，哪六个字？ 不抛弃，不放弃。 嗯， 就是咱们要坚定一个方法。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儿。 嗯， 以前呢，在这个河北有一位骨头坏死的老人，当时啊，有一位老中医就告诉这位得有骨头坏死的老人，哎，你就天天按摩一个穴位，就这个穴位。结果呢，7年之后，这个老人他重新站起来了。 嗯， 你试问，7年天天按一个穴位，有多少人他能坚持下来？特别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面对这些病人，有偏瘫的，有半个身子动不了的，有手不能动的，有胳膊只能抬一点的，有不会吃饭不会喝水的，有跟这个植物人差不多的，反正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只要大伙儿找到正确的方法，再加上不抛弃不放弃，那么脑中风后遗症它也是会好起来的呀。 嗯，所以说得了病啊不可怕，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并且呢坚持住，不抛弃不放弃。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好， 笑，心开了。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我觉得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我个人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啊，不单单的是在传播真正的中医药文化， 嗯， 最终呢还是要让老百姓从中真正的受益，真正的享受到中医留给咱们这么好的医学成果。 没错， 咱们不能让中医药文化在咱们这一代手里一点点的都给丢失了。你看咱们国家有多少这个传统的文化精髓，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地方的文化。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天津有个泥人张，是吧？ 嗯， 传承啊，不然呢就传承不下去了。 没错， 江苏无锡它有惠山泥人，它也是传承。 嗯， 杭州有这个刺绣，苏州它有苏绣，这都是文化的传承。 嗯， 你看这种传承都是一代传一代啊，是比如说爷爷教给爸爸，爸爸教给儿子，妈妈教给女儿。所以一方面需要有人去传承，另外一方面需要受到重视，包括咱们中医现在给大家把脉的时候用到的这个脉诊，那是结合了中医上的太渊寸口和三步九侯诊法，因为这些方法它比较难，之前也就是以前呢用的人就很少，这些方法是几近失传，但是通过咱们中医它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现在呀也意识到了对传统的濒临灭绝的传统的文化开始实施保护，不断地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中医、中药、火罐、针灸、刺血等等，也正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程序当中。 嗯， 那么真正传承下来的中医、中药是真的具有大智慧的，在咱们中医这个当天开好药方那是取不走药的。 为什么呢？ 嗯，那一道道的工序那是少不了的呀。 哦， 咱们就拿炮制这道工序来说，你比如说炮制地黄， 嗯， 需要用酒把这个地黄拌匀，然后再放到炖药罐内进行焖制，有时候得焖一晚上才行，等焖的差不多了还必须得马上进行下一道工序，把这个焖好的地黄再搁到锅里去炒，这样那才算是完成。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道工序呢？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别小看用酒这么一制， 嗯， 它却能让地黄的药效来一个180度的大变身。 哦， 哎，就跟那川剧里变脸一样， 嗯， 刚才一个蓝脸儿，现在花变成红脸了。 哦， 啊，这个生地黄，它本来是清热凉血的药物，记着啊，你记着生地黄， 嗯， 但是它通过久制之后，它就变成了熟地黄，那这个时候这个熟地黄的药效，它就不再是清热凉血。 那是什么？ 而是甘温补血的了。 嗯， 有经验的老药工他一看方子，哎呦，这个人是清血凉血，得给他生地黄，要是没经验的呢，给了熟地黄呢， 这病就治错了。 是啊，这药就给错了。所以这个炮制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像这个半夏这味药，它本身是有毒的，要用生姜榨汁儿

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已经进不了一般的食物了，只能靠喝流质和点奶粉维持。那么经过脉诊的诊断，发现他这个人呢还有肝郁脾弱，那么胃湿濡润所导致的他这个严重的胃病。这个人呢情志不随，气郁化火，这又导致他的胃阴的耗伤。诊断出来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我一方面用针对肠胃病的老方三副肠胃汤来治他的病，我给他开了一副药，用北沙参、石斛、炒当归、炒山药各十克，麦门冬、川百合、杭白芍各十克，木蝴蝶六克、甘草五克，还有一些特殊的药材。另外一方面，我就发现这个人的心思很重，这个情志郁结的话，那他这个病就会治疗的时候显得效果很慢，一直好像不见效。所以每次复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讲什么呢？讲恨怨恼怒烦会使人的病由心生。那么听到之后他就说，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了，我竟跟那儿怨人，好事坏事我都不说自个儿，竟怨别人。所以呀，自个儿说开了，你排解开了，哎，三天之后他就开始能吃东西了。 哦，能吃东西了。 对， 吃什么了？ 我就是想问你他能吃什么。我告诉你，他吃的是酸菜馅饺子。 哦，这酸菜馅饺子也能吃了 啊？他说好吃啊。哎，后来不久吧，大米饭也能吃了，高粱米，哎，那个水饭吧是叫什么，哎，也能吃了啊。后来连馒头这些个想吃的东西都能吃了。哇，这个病的康复的速度啊，一天一个样。第一副药之后胃镜观察，十分之一没有糜烂的胃开始扩展到十分之三，那其他糜烂的部位颜色由黑色变成了暗红色，那个蜂窝一样的糜烂点变得越来越小。到第二副药，他的胃黏膜得到了修整，恢复了胃的重新生长的能力。那么三副药之后重新恢复他的生理功能。其实这个就是气郁一散结，那么治病呢那就更加容易了。其实在临床上很多有胃病的人没等问他，他都自个儿说，哎，我这个病是气上得的。很多人得了脾胃病之后，他的肝也容易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医的五行上，这个木和土它有密切的关系，容易相互影响。那么另一方面，这个气郁最最容易伤害人的脾胃。咱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气得吃不下饭。一生气首先就吃不下饭。再有呢就是郁怒它还容易伤肝儿。很多胃不好的人肝儿它也就不好。所以临床上肝硬化的病人大多都是肝脾同病。那这个呢就跟气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气郁的人呢他往往最最容易得胃病。特别是慢性胃炎。这种胃病的类型在中医上就叫肝郁脾弱型的胃病。而这种胃病跟咱们生怨气、紧张还有压力过大有直接的关系。这类胃病呢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生气它就犯病啊。那么而且呢这类典型的病人呢就是经常不想吃饭，胃部饱胀、打嗝频繁、情绪紧张啊，一紧张的时候不但胃疼，甚至这个胸、肋、肋巴叉子这两边也跟着胀疼。那这个就是肝郁的表现。怎么办？需要用疏肝健脾的中药来调治。 如果这种胃病不重的话，可以用一点中成药，哎，这些都是比较对症的治疗方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我相信在您的帮助之下呢，传统中医药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那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越来越多想要得到健康的朋友受益于传统中医的大智慧。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今天。